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。 你倒是说话呀， 你大点声。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，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天地。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，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，拥有众多的追求者。可她平时忙于工作，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，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她，使她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。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，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？欢迎收听小说《红唇》，演播小群。 在返回的飞机上，范思平跟叶梦薇开玩笑：“ 叶记者，我看你改个姓算了，姓林，林妹妹，像林黛玉一样弱不禁风。” 江淮岸知道范思平没有恶意，但他怕这话让叶梦薇有内疚感，赶忙打圆场说：“ 哎呀，人家到底是个女孩子，哪像你这么经得起摔打。小叶算是健康的了，生了这么严重的病，一个晚上就全好了。哎，你们看，飞机快要降落了。 哎，马上就要到家了。” 听到江淮岸说在前面的那些话，叶梦薇感激地看了他一眼，但听到他说马上要到家，叶梦薇又觉得有些心酸。他到家就意味着他们俩又要分离了。叶梦薇觉得自己的心仿佛被挖走了一块，他现在对江淮岸的依恋之情日益深重，越来越不想离开他了。从一个美丽的梦境再次回到平淡的现实，其中的落差真是很严重。从朝夕相处形影不离，到隔好几天才能见上一面，这其中的差别太大了。叶梦薇常常呆呆出神，脑海里闪过在欧洲和江淮岸共同拥有的画面，有时候甜蜜不已，有时候满腹惆怅。她要尽快把这次出国考察的录像整理出来，作为系列报道在潇湘新闻联播中重点推出。这一天，叶梦薇抱着几盒录像带经过办公室走廊时，手机响了。他拿出来一看，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听了。手机里传出来的声音也是陌生的，听得出来是个中年女人，很有修养。喂，你好，你是叶记者吗？ 啊，你好，对，我姓叶，您是？ 对方说：“ 啊，我是从朋友那儿得到你的电话的，我想跟你谈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不过在电话里三言两语说不清楚，得面谈。 啊，你放心，我绝对没有恶意，你可以找一个你认为安全的地方，我们见面再谈。”叶梦薇又惊又疑，什么事情一定要面谈呢？何况她不认识这个女人。这个女人之所以要在电话里强调没有恶意，强调安全， 那就恰恰说明这个人的出现或者他携带的信息很可能是有恶意的，是不够安全的。叶梦薇感觉电话里这个女人的声音并不带给人威胁的感觉，于是说，啊，让我想想，就我们两个人吗？电话里的女人说，是的，就我们两个人，也许我的邀请太冒昧了，但那件事情对你对我都很重要，而且你可以一百个放心，我真的没有恶意。叶梦薇很吃惊，对她叶梦薇也很重要，什么事情是对她很重要而她自己却一点都不知道的呢？这使叶梦薇产生了警惕和好奇，她本来还有些犹豫，此刻下定决心说，好吧，我相信你，那你能不能到电视台旁边的茶馆里来？我们这儿只有一家茶馆，叫似水流年，很好找的。我今天要编节目，不能走远。电话里的人说，好，我15分钟就可以到，不见不散。叶梦薇一眼看到了茶馆门边立着一个女人，40岁左右，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精致，一望而知年轻的时候是个美女。他断定找他的就是这个人。叶梦薇走上前落落大方的招呼说，你好，我是叶梦薇，是您找我吗？那个女人上上下下打量他之后竟有些掩饰不住的慌乱，而叶梦薇也莫名其妙的心慌了起来，他的直觉系统开始发动了，他感觉到这个女人的身份绝对非同一般，但究竟怎么个不一般法，叶梦薇却无法判断。他被动地跟着这个女人往茶馆里走。他们一起来到一个小小的包间，面对面地坐下。那个女人犹豫了一下，安静地自我介绍：我叫姚佳怡，我是江淮岸的太太，我和江淮岸中学的时候就是同学。江淮岸的太太，叶梦薇呆住了，她不自觉地把身子挺得笔直，直视对面这个自称江淮岸太太的女人，不自觉地开始做深呼吸。姚佳怡一开一合的嘴像在打炸雷，叶梦薇做梦也没想到会是在这样一种情景下见到江淮岸的太太。之前他对江淮岸的太太充满好奇，很想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如此有福气做了江淮岸的太太。叶梦薇非常渴望见到她，甚至设想过种种见面的可能，比如以学生的身份去江淮岸家里拜访，比如无意间在某种社交场合见到江淮岸携着他的太太，甚至他想过要和严雨洁一起冒充是保险公司的售后人员或服务人员，上门做问卷调查的工作人员，去敲江淮岸家的门。当然这些不切实际的念头只是在他的心里一一闪过，他并没有真的付诸行动。叶梦薇曾经做过的那么多设想，就是没想到过他会主动来找自己。他是怎么找到的？他知道些什么？他来找叶梦薇要做什么？姚佳怡的表情很平静，叶梦薇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，他只是觉得无比困惑，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《红唇》。 此刻和叶梦薇面对面坐下，姚佳怡马上看清楚了叶梦薇腕上的白色手表，她不由得心里 一阵绞痛。这只表和江淮岸腕上的表很显然是一对情侣表，款式非常接近，只不过江淮岸的那只是黑色的。别人也许不容易看出来，但她是姚佳怡，是跟江淮岸朝夕相处的女人，这样的事是瞒不了她的。看来此前她的判断没错，就是这个女人是她最大的威胁。姚佳怡沉默了一阵，她必须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她是有备而来的。她在心里准备了两个方案。第一个方案，如果她不能确定叶梦薇和江淮岸之间到底有没有太多的联系，那她就要相当谨慎，任何话都要点到为止。否则的话，如果无中生有，她自己就会很被动，江淮岸知道了，她更是无法对她交代。第二个方案，如果她确定叶梦薇和江淮岸之间已经有感情，她就要当机立断，劝叶梦薇放手。此刻，叶梦薇腕上的手表把什么秘密都泄露了。什么都不用问，姚佳怡知道他们可能已经成了一对情侣。好吧，必须果断启动第二个方案。只不过姚佳怡一时之间受了手表的刺激，乱了分寸，必须冷静一下再开口。饶是聪明伶俐如叶梦薇，也不知道自己此刻该说什么。她内心非常慌乱，却强自镇定了自己。江淮岸，他肯定不知道他的太太来找叶梦薇吧？他想干什么？会不会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，拿硫酸泼叶梦薇？叶梦薇警惕起来，很想给江淮岸发个短信，但他决定看看情况再说。姚佳怡困难地做了一个吞咽的动作，勉强笑着问：我听说你是淮岸的学生。叶梦薇迎着他的目光挺直了背，柔声说：啊，是的，非常凑巧，我完全没想到会无意中与我十几年前的老师再度相逢。叶梦薇的措辞有着刻意的文雅。姚佳怡点点头，是的，是很巧。他缓慢地喝了口茶，接着说：淮岸非常欣赏你，这一点他亲口跟我说过。叶梦薇震动了一下，这么说也就是江淮岸已经把他的存在告诉姚佳怡了。叶梦薇突然觉得自己有些被动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他都说过些什么？叶梦薇一下子又被人出卖的尴尬，但他很快镇定下来。他相信不会的，江淮岸不可能出卖他，因为出卖他就是出卖江淮岸自己。他不知道江淮岸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姚佳怡说到他，但这并不重要。叶梦薇猜测姚佳怡此刻说这样的话其实是一种策略，也就是为了试探他，从而打倒他。想清楚了这一点，叶梦薇反倒镇定起来。她叶梦薇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倒的。叶梦薇点点头，淡淡地说：我也非常喜欢江老师，他相当优秀，当年我们班很多学生都喜欢他，尊敬他。这次叶梦薇很小心地没有说江淮岸是女学生心目中的偶像。姚佳怡有刹那间的恐慌，眼前的这个女孩子一番话滴水不漏，她那么年轻漂亮，又那么机智镇定，也难怪江淮岸会对她动心呢。姚佳怡再喝一口茶，她坚定地说：叶小姐，恐怕要请你原谅， 我今天来找你是有目的的，你肯定也知道。他顿一顿，接着说，我希望你离淮岸远一点。说实话，我是顺着蛛丝马迹找到你的，你和他不能再继续发展。如果你真的在意他，真的希望他好，你必须离他远一点。你也知道，我们这个社会对政府官员的私生活是很敏感的。况且，如果淮岸嫌弃我了，也许我就不会对你说这样的话。可是你知道，他仍然是爱我的，对孩子，对我，都很好。我们一家是整个政府机关大院里很有口碑的模范家庭。我和孩子就像他的左手和右手，他会砍掉自己的双手吗？你又忍心让他砍吗？我知道他很欣赏你，甚至很喜欢你。可是，你想过他喜欢你的后果吗？你想过，你们两个人的事儿被公开的后果吗？这段话不亚于当头一棒，叶梦薇被这一记重棒击中了。她不知道姚佳怡究竟知道些什么，但这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姚佳怡已经感觉到了威胁，她要求叶梦薇离江淮岸远一点，因为江淮岸是她的丈夫。而且他是对的，如果叶梦薇真的在意江淮岸，就要离他远一点。这也是叶梦薇自己一直觉得矛盾的事情。叶梦薇沉默不语，心里却在翻江倒海。姚佳怡继续说，叶小姐，你这么年轻，这么漂亮，又这么聪明，你真的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心思用在一个不可能属于你的男人身上。感情是一把双刃剑啊，很容易伤人，又伤害自己又伤害别人，何苦呢？你告诉我，难道你自己不痛苦吗？我自己知道你的存在以后是非常痛苦的，我好多天失眠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没有人愿意跟别人分享自己的爱人。叶梦薇继续沉默。姚佳怡想了想，拿出一张卡放在桌子上，推到叶梦薇的面前。叶小姐，我知道你跟淮岸在一起不是图他什么，这张卡里有10万块钱，我请求你离开他好吗？这笔钱就当做我替淮岸对你的感情受到伤害做点补偿。我这样做是真心的，我是真心希望你离开淮岸以后也能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。请你理解我的做法，理解我的感情。叶梦薇吃了一惊，他坚定地说，不，我不需要你的补偿，你并没有欠我，我也不认为我自己欠了你的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，当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自己是无能为力的。姚佳怡皱着眉头，满脸痛苦的表情说，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我实话告诉你，对淮岸，对这个家，我绝不放手。而且我无法接受你跟淮岸走得那么近，你不能逼我，哪怕鱼死网破，我都要维护我自己的家庭。姚佳怡豁出去了，她怎么想就怎么说。叶梦薇点点头，也许我应该叫你一声师母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而且我谢谢你提醒，我会离他远远的。事实上，

不算孤单，有些心事不易保鲜，就自然腐烂。不爱听情歌，谁还流行寂寞无意冒犯，讽刺比说谎来得更难。时间的钟到底要指向哪儿，他说过的被梦拥抱就注定会孤独，这听来也许很苦，会不会幸福，谁说的话算数。原谅我的顽固，怕对爱执迷不悟。好吧，一个人的快乐不太懂，我干脆的以为相爱只是一场误会，混乱寂寞人群的感觉。爱不是都一样的模样，越淋越荒唐，无意感伤，受了伤也无处可以讲，爱让无辜的人红了眼眶，都一样忘不了，思念很好笑，我已经无力可逃，谁叫爱让人变得依赖拥抱，不懂为谁怨又为谁笑。到底要指向哪儿，他说过的被梦拥抱就注定会孤独，这听来也许很苦，会不会幸福，谁说的话算数。原谅我的顽固，怕对爱执迷不悟。好吧，一个人的快乐不太懂，我干脆的以为相爱只是一场误会，混乱寂寞人群的感觉。爱不是都一样的模样，越离越荒唐，无意感伤，受了伤也无处可以讲，爱让无辜的人红了眼眶，都一样忘不了，思念很好笑，我已经无力可逃，谁叫爱让人变得依赖拥抱，不懂为谁怨又为谁笑。